三，语音。 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每个句子中重读的部分。 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1.我要去北京旅游。二，我喜欢吃中国菜。 三， 桌子上有一本书，没有电脑。 四， 大卫汉语说得很流利。 五， 你穿得太少了。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重读的部分。 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一，我儿子是医生。 二， 我妈妈中国菜做得很好。 三， 下午我去朋友家看电影。 四， 大卫写汉字写得很漂亮。 五， 昨天李月买了一个杯子。